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。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。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。 第二節回來，趕時間，第二節上一節就說香港人沒有溝不到個女，沒有成很多香港人回大陸溝女，包二奶他就等於吃了一副春藥，整個人年輕了，上了我不是說了，上次已經說全部打扮好像後生了40年，不知道自己老，走出來明明個好像我這樣條腰都亂了，是的，慢慢威慢慢啤，好开心。嗰啲以前挨落啊，谂唔到嘅成。咁八九十年代、九十年代、二千年代，香港人嘅风光吓，咁、实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，其实就系讲紧香港人以前喺大陆嘅风光。但系当风光不再点，好啦，讲翻中港婚姻。好多人認識咗大陸嗰、而香港尤其年青一啲嗱，年青一啲啊，我講明係年青一啲，譬如四十零歲咁嘅香港可能有老婆有仔女，佢真係鍾意，佢真係愛，而香港嗰個女人同你捱生捱死啦，我講認真，捱生捱死，睇住啲細路仔，你就個個禮拜梗有兩三日咧就潛翻大陸，到最後尾咧就梗係耳仔完生個細路仔。跟住就同香港嗰个离婚，我成日都讲啦。如果你喺香港有婚姻，你翻大陆，你基本上输咗九成，因为所有嘅大陆女人，你一个礼拜上嚟两日，星期六、星期日，正常啦，吓、佢成个礼拜就系揾，即系谂你呢两日啊，谂你呢两日，我系谂点样氹你开心。平时佢好难到，好污糟邋遢啦，你翻嚟，你系老细，佢系咪要执干净间屋，企企理理等你翻嚟，系咪啊？跟住你攞钱俾佢，跟住行街食饭，系咪好开心？卡拉 OK， 有阵时搵到啲香港佬吹水啊，嗰阵时仲有东方苹果卖，咁好多啲休闲中心睇有线，仲有啊呢、个赛马台，今时今日都有嘅，睇赛马台、睇足球台、赌波，系咪真系呢个人生胜利组最光辉嘅时刻？男人，但就忘记咗香港个女人同你挨生挨死挨大啲细路。香港嗰个成日为两餐细路仔读书各样嘢，男人就走咗上去，唔好咁讲话花天酒地，而事实就系咁。咁你翻到落嚟，再加上摆到明你上高有实有条女噶啦，冇条女你成日走翻去做咩啊？系嘛？即系好似咁，我而家成日翻大陆嘅，翻大陆我通常嚟讲啊，朝头早翻去，中午翻嚟。我老婆喺香港，我翻去做咩啊？啊，系因为有啲事要翻上去啫。你话如果好似咁？ 走咗去飲飲食食啊，嗰樣嘢我都唔會嚇，又唔好俾老婆懷疑啦。咁基本上就除咗去旅行，咁都係咁噶啦。咁香港嗰個頂唔住，你大陸生咗個離婚收場，破碎家庭，單親照顧仔女，造成咗香港嘅。即是讲认真啦，中援啦，社会问题其实就是返大陆滚开始。咁跟住结咗婚就申请大陆嗰建落嚟，带埋仔女。佢哋上高系唔使做。交间屋几钱好啦，嫁咗俾你。係咪咁你嗰阵就好简单啫，嗱成班靓女所有嘅亲戚朋友喺上高。佢未申请到落嚟。其实讲中讲婚姻，你未申请到落嚟，佢喺上高打麻雀，你夜晚翻嚟望一望你，完咗有细路仔送佢翻学放学，如果嫁咗落嚟未申请到落嚟，最多系跨居小学嘅啫，落嚟咁有人带，跟住自由生活，好惬意。咁仲有，佢哋唔系话好紧张钱噶，当年点解啊？一班人，佢哋叫玩啊！即系我话，我想去，我去玩，原来就喺人哋屋企坐，打斗下地主啊，吹下水啊，买啲嘢煮餸啊，食饭啊，咁唔值几多钱。最紧要你屋企唔煮，隔篱实有人煮，你个隔篱实有饭食噶。系啊，你个袋冇嘛，我真系见过有啲男人啦、可能沟到之后。咁香港个头家嘈得紧要，又少上嚟，咁又钱少咗，因为香港嗰边又使费大咗，咁俾少个钱，佢过唔到唔紧要，佢都唔谂住做，佢就直头系个隔篱有得食噶啦。后期仲离谱，开台麻雀台，咁就抽水，咁你喺度包食，你食咧你就要俾10蚊，咁我买餸煮饭煮埋两餐你食，你喺度打麻雀，跟住我抽水，系咪啊？遍地麻雀馆，其实之前都做过一个咁嘅专题讲。好啦，落到嚟香港，你上到嚟使开心钱，嘻嘻哈哈，条女啊，梗系觉得你掂啦。点知落到嚟香港，哇，住嗰两三百尺公屋，分分钟原来香港冇地方嘅，仲要同个你老豆老母住，有啲离咗婚仲要同你仔女住，同佢嘅思想根本上破灭咗。第二，落到嚟香港。就唔同我喺渔农村，所谓二奶村，我行出嚟由村口到村尾我都识噶，甚至讲紧系黄贝岭水库落到嚟，你知香港人噶啦，闩埋门噶嘛，系咪啊？闩埋门，系嘛？凉冷气，隔篱呢边个都唔知，个生活圈子封闭咗，咁佢点呢？有冇亲人喺香港？咁好容易又再嚟一段中港婚姻，即係你为咗个大陆女人令到香港嘅婚姻破灭咗，而落到嚟嘅时候另外一段婚姻中港婚姻又再破灭，然后就陷入一个循环。呢个就係大多数嘅中港婚姻嘅事实嚟。冇几多开心，当然啦，譬如好似我哋随即啦，有两个网友啦，屯门出嚟捧场嘅揸电火车啦，嗰、那个男仔同嗰个男人，即系个网友同埋嗰个老婆啦，个老婆系清远嘅，落咗广州啦，佢基本上咧，你睇到佢两个嘅表情咧，即系嗰个女人啊，望住个男人，好似执到嚿金咁啊！即系嗰个女人生出嚟有啲新疆人嗰个样貌，我估啦吓，都40岁到啦，我估咋，如果有听节目唔好介意。佢望住个老公，好似执咗嚿金咁噶，个嘴喺度笑口噬噬嘅。而个男人咧系唔系好出声啊？个网友咁诶，望到佢个老婆咧，永远个嘴都系笑。我话简直系神雕侠侣，天生一对，系认真噶。你话中港婚姻冇幸福嘅， 我就亲眼见到一对，系啊，好开心个样吓。佢唔系开心话俾你，我讲嘢打情骂俏，总唔知个男人讲嘢，个女人就喺隔篱笑住个口望住个男人讲嘢。咁到个女人讲嘢嘅时候，或者咧同个问紧个男人嘅嘢，个男人就笑晒噶啦吓，连对眼都笑。咁嗰日啦，佢哋啊，咁我哋本身咧就想咧就系再搞一次宵夜食。咁逢系嗰日咧，嚟参加呢、這个除夕嘅网聚嘅咧，倒数嘅咧，咁我想我哋免费就招呼翻嗰班网友，就去呢个吉吉宵，即系咧大家啦喺荔枝角地铁站出边咧吉吉宵宵夜食，咁我哋网台费用全包，咁招呼翻嗰日嘅网友，咁我日子会睇下喺过年前定过年后啦，咁问一问佢哋意见，咁我谂住咧就因为嗰晚咧做得麻麻地，咁各样嘢，咁我希望就宵夜食啦，真真正正十零人吹下水啦，啊十零廿人啦，喺度倾下偈吹下水，咁系咯，就由我哋网台啦，全包翻嗰个洗费啦，咁等大家开心啲吓。咁讲翻做节目啦，我亲眼见过，我甚至我亦都见过有一个女仔系正经嘅，喺上高大陆酒楼做部长，而一个香港嘅差佬喺机场做特警，驮住支枪巴闭啦，咁咧就。上去嗱，呢个就系个循环嚟噶。咁啊，沟咗个部长，个部长好靓，身材好靓，肤色好中意游水。约亲佢咧，譬如好似同个太太啦咁，好中意游水。咁咧就个样系靓到真系唔识讲，可以咁样形容，靓到唔识讲。咁经我太太认识佢啦，因为佢嗰阵时同我太太学英文，去工联会学英文识。咁原来佢嗰个机场特警个老公咧就识到佢之后咧，咁同香港嘅婚姻破灭咗。咁而呢位哥仔咧好难度呢个，但系呢个始终都系差佬。咁落咗嚟，咁申请咗落嚟。咁嗰个女人落咗嚟啦，咁生咗个仔。个仔都而家都应该小学读完噶啦，咁嗰阵时咧就系、是、我识佢就中意二三年班啦，好叻仔，好聪明。咁、那个女人成日都唔开心，因为咧佢系要喺酒楼度做花樽，香港酒楼花樽。咁靠成，咁我之前讲过啦，佢做得耐，咁一到年嗰就系临过年之前咧，嗰两三个就唔做啦。跟住睇下边间酒楼咧请人，而嗰啲人咧比较系即系。高档啲嘅，咁佢入去做，因为点解咧？过年嗰笔利是，做花樽嗰啲利是系可以数以万计，数以万计吓，咁啊搵多笔外快，咁啊一过咗新十五又唔做，咁嘅，咁啊跟住又翻去湖南两三日啦，咁嗰、那个男人烂赌，争人即系个机场特警争人百几万，冇钱俾，有咩唔啱，喐手。卒之嗰个女人忍唔住，咁有个酒楼查客，就唔好查啦，有个酒楼老细，即系老细，咁夜晚嗌埋班 friend， 即系啲员工啊去饮啦，咁可能又真系生得即系天生丽质，搞掂咗，搞掂咗之后嗰个酒楼老板直头话：我同你还晒啲债佢，还晒啲钱佢，即系同佢个老公，我帮你还晒啲外债。你离婚、啊、你个仔抚养权同埋嗰个你嗰个太太我照顾埋，而呢个男人系冇老婆，唔结婚吓，咁、啊、嘅情形，嗰、那个机场特警掠犯刑，同佢还咗百几万债，放弃咗个老婆，放弃埋个仔，有阵时候我哋。唔知道中港婚姻究竟影响有几大，但系我眼见嘅得唔得到幸福，我唔知道。而呢位女士跟咗呢个酒楼老板，那个酒楼老板我谂相当爱佢啦。咁啊开咗 间茶餐厅，又俾一啲生意佢打嚟，系有钱嘅。咁咧走，但系咧又同佢住。咁但系咧，嗰、那个女士咧，佢明白噶，佢明白啊！我今日靓啫，听日又更靓嘅吓，因为佢都系咁样过来。咁佢成日都想嗰、那个绑住个男人，咁啊卒之生咗个女，咁啊生咗个女，我亲眼见到佢请我食饭。咁啊，即时咧，嗰个男人咧就，亦都喺生女之前咧，佢考到架车牌，咁啊买咗架 Benz， 话喺新车落地买架 Benz， 俾个女人揸。而嗰个女人觉得呢啲都系身外物，佢一定要有一个名分，结婚，咁生咗个女咯，啊生咗个女啦，咁啊绑住咗呢个男人啦，因为你冇钱。佢都系，咁呢两个问题就系争论紧，即系呢个老板同呢个女仔就争论紧，因为呢个人过去都曾经有好多段嘅香港嘅情缘啊，大陆嘅情缘佢都有，咁佢一个好霸气嘅人，佢唔介意使钱喺你嘅身上，咁佢净系讲咗句说话，我嗰晚咧，我亲自见到佢哋。两公婆嗌交，而我送有嘢饮醉酒，我送佢翻屋企，即系揸车送咗佢两个翻屋企。咁啊，当晚嘅争论点就系、是、我听到几句说话就系、是、话：你个仔既然跟我，佢好乖，佢读书嘅钱我同你分开到，我包晒佢。哇，霸气，潮州人系嘛？我供佢去美国读书。而喺呢件事嗰晚嗌交嘅时候，佢话咧：你同我结婚。真系冇必要，你要保障，我唔保障你都唔紧要。个女个抚养权，因为系你生嘅，我同你争唔过，亦都冇名分。喺呢个沙田啊，啱啱有个新楼盘，佢一口气划咗七个单位。我唔系讲而家，系讲四年前。而家嘅楼价升咗唔知几多啦，可能升咗七成都唔止，再跌都跌唔翻，就系、是、咁。好简单，七个单位，其中两个单位写俾嗰个靓妹，系啱啱满月啫。咁你老婆就系佢监护人，所以我俾晒保障你啦。我话好霸气嗰晚听到，亦都即系跟住后屘冇咩来往，因为我觉得好烦，因为见真面都两公婆嗌交。讲到呢度，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